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 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永林电器的石总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哈，来给我们听众来，也是可以说是介绍福利的，对不对，石总？ 对 对，因为在24号到1月3号，还是1月2号？ 1月3号。 1月3号，咱们这个活动是一直在继续，对不对？ 对，咱们是一直在继续，但是跨年呢，重点有一个活动。 嗯，什么活动呢？来，我们评论先说一说呗。 啊，就是咱们呢，跨年呢是30号到1月2号是元旦的放假。 对，没错。 啊，然后呢，咱们这活动呢有一个是，购家电就抽大金条，然后套购呢送好礼，然后满额还送现金。这个满额送现金怎么送呢？是每满3000我就再送600。相当于又是折上折， 哦，满3000送600。 对，但是呢，这个您花这个钱买这个东西，这件商品呢，价格您可以去对比，然后保证您没有买贵的同时呢，再返您600块钱，可以在商场购买任何的东西。 哦，那我问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买了3000了，返了我600了，那么这600是可以当天使用还是下次再使用？ 当天就可以，我就从来不玩虚的。 哦，就是比如说我花3000块钱买了个彩电，送了我600，我可以再去买一个什么 其他的小家电、 啊，对呀、 啊， 小家电呀、 啊， 生活电器都是可以的。 或者是我想再买一个冰箱，这冰箱呢是3000块钱，那可以再减600块钱。 哦，这600既可以当现金用，也可以来买东西。 对， 哇哦，真是太合适了。还有吗？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然后像这个活动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就是20块钱抵200，然后这是一个定金大翻倍，然后这也是我们从24号到现在一直在延续做的，然后跨年也继续还有。那个像超低的爆款机我们也会推出，这个呢是原计划是限量，现在呢就想着不再限量，就是每一位顾客不会说到了之后他买不到。比如说像32寸的液晶电视799元，像40升的电热水器呢也只需要499元。 这是不限量的是吗？ 对， 我去能我能买到，其他人去也能买得到。 这个放心 啊、哦，这太合适了。 因为每次呢，在像以往我听其他的这个厂家在做活动，或者是 这个我之前的一个宣传呢，是我即便标到限量100台， 嗯， 也会有顾客认为，啊，我到了之后会不会没有呢？ 对呀。 那现在我就向大家说了，我不再限量。 不限量， 就限时间，就是12月30号到1月3号期间，只要您过来，选择您想买的这件商品，肯定是有货的。 32寸的液晶电视799元，40升的电热水器499元，我的天哪，赚到了啊！赶紧来记一下，32寸的液晶电视799块钱，40升的电热水器499块钱，而且还满3000送600的现金券，非常的合适。 嗯 嗯，咱们这些都是有哪些品牌在做活动啊？ 咱们是全场的所有品牌均参加， 嗯， 特价机除外。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些，像三星、像 LG、像飞利浦、像大金、像格力、美的、海尔等等，只要您到我商场看到的任何一件商品，它都会参加我的卖场的这个活动。 哦，可以说还是力度蛮大的一次活动了。 对，跨年嘛， 跨年的这样一个活动非常非常的合适哈。那么如果有听众正打算买家电的话，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永林电器。地址呢是在房山区良乡南关城铁站东100米永林家居广场的4层电器城。本次活动呢是在12月30号至1月3号，这一共有30、31、32、35天的时间，对吗？ 对， 对，5天的时间哈，赶紧抓紧时间了。好，我们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王菲的《执迷不悔》。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呢，我们的石总还会来把本次活动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以及价格的对比。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任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变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是 好音乐95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5，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度最强音震撼来袭！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月1日，盛通郊区广场总店晒图小好礼活动现场晒图即可领取特普利壁纸3卷，连单送好礼。活动当天家电大礼送送送不停，岁末抄底凌厉出击，低价爆品限量抢购，幸运刮大奖，赢4999免单大奖，岁末大放送就在盛通郊区广场，地址两厢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12月31日，北京首创来跨年黑购不打烊，500万礼品大放送，全场一折起，夜间满1000返1000，折上再8折，还送泰国游。北京首创来京港澳高速19出口。 年底想换新车，我们给您一个好理由。1月买奥迪，享7重大礼。1.4T 排量国产奥迪车型，享1288元购置税补贴。置换购车另有好礼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好音乐9595， 只要你在我身旁。 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永林电器的石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来给我们听众可以说是送福利的，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团购会哈。那么仅限12月30号到1月3号，每个品牌都是有活动的，而且满3000减600，各个的这种彩电呀、冰箱啊、空调啊都是有折扣的，在原价格基础之上呢，可以说打了非常非常折扣的一个价格。如果你如果你正打算买家电的话呢，这个时间永林电器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石总，今天啊这个空气不大好， 是呗？ 对呀、啊，咱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净化器可以推荐呢？ 哎，你说今天这天啊，其实我也想。 前几天呢，咱们一直是晴空万里， 对，没错。 这今天一起来，这能见度恨不得就是不足五米， 有点接受不了。 让我想起了两年前的北京，那一说就是雾都雾都。那个，现在呢，咱们的永林电器呢，也是有很多品牌去进驻，像这个新风和净化器。也是当下的一个潮流的东西啊， 非常火， 对，非常火。 嗯， 然后在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着重的介绍一款新风的型号，它的品牌呢是十佳艾尔啊，这个是新风的。现在啊，我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呢，就是新风它是能够帮大家从外界把外界新鲜的空气和室内比较污浊的空气去进行互换，然后净化。然后呢，这个新风的十佳 Air 呢，它的型号我推荐一款是 C4， 它能够带50到150平的一个房间，也就是说，不管咱们的每个房间啊是否说是关着门，这个都没有问题，它都能够净化。然后它是物理过滤，它的这个柜机的形式呢是。它是柜机形式，1.2毫米喷塑钢板。目前呢，某大型电商网站的价格呢是18,980元。 嗯。 那么永林跨年活动价呢是14,999元。啊。 哦，减了4000块钱呢。 对，也就是 减了个彩电钱呀。 对。 嗯，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因为可以说现在这个新风系统是每家装修的必备的一个电器了，可以这么说。 对， 因为在今年我有很多朋友家里装修嘛，都在找我问我说你能不能买到比较合适的新风系统。我说为什么要装啊，他说哎呀空气太不好了，一是为老人着想，二是为孩子着想， 对 对，都必须得安装这个新风系统，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吧。因为空气不好嘛，确实会对我们这个人的身体造成一定量的伤害。 是的。 嗯。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净化器，净化器呢，像那个彤彤刚才说的，老人和小孩儿这块是特别，是大家 注重这一块， 对，大家特别的关心，一个是老人，一个小孩儿。那么，我们这儿有一个净化器，这个净化器呢，也是我今天想强调的，就是 TDB 的450这个型号，它呢可以除甲醛，除 PM2.5， 但是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杀菌，它可以达到医用级。现在有很多的医院以及这个幼儿园，他们都在选择我们的这款产品。然后这个机器呢是某大型这个电商网站吧，然后它的价格呢是6490元，而永林跨年活动价呢是3999元。 嗯，便宜了2000多块钱，又一个空调钱出来了。 对。 这个是哪个牌子的净化器？ 咱们这个品牌呢叫 TDB。 TDB、 啊、对， 可以说在净化器当中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品牌了。 对，它 是 瑞士的品牌。这个品牌呢，它是咱们中国在前段时间“一带一路”这个大背景引进过来到中国的。 哦， 啊，是这样的，它有一个红色背景吧，算是。 是瑞士的品牌。 对， 品牌质量还是不错的哈。 嗯。 那么原价呢是6490，跨年活动价3999啊。 对， 便宜了2500块钱左右，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如果你家里正打算买入一个净化器的话，这个品牌的这个型号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品牌呢是 TDB 品牌，这是哪个型号啊？ TDB450。 TDB450的净化器。 对。 刚才呢，我们这个石总也是灵光一现，想出了一个给听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活动，就是来添加微信，可以享受那一款的新风系统免费安装，以及这一款净化器再打9折的这样一个活动价格，是吗？ 对，是这样。 哎呀，大出血了。 也是跨年嘛，然后也是想着这个我来咱们节目呢已经有3次了。 对对对，老朋友了。 每次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这个算是福利。 福利、 啊、算是福利 活动。对， 活动。这个咱们这个新风也好，然后净化器也好，包括后面我再介绍的一些其他的我还会重点去强调。像这个新风呢， 咱们在我永林跨年活动价的基础上呢，这个如果说您添加我个人的这个微信啊，然后呢可以免费安装， 嗯， 然后如果是这个净化器呢，咱们是在我永林活动价的基础上再减，就再打个九折，相当于又减了399元，对，399元。 嗯，那说了半天，微信号是多少啊？ 我的那个微信号呢是，同我的手机号， 嗯， 然后也很少公布啊。 嗯、 这个手机号呢是13720040058，手机号同微信号， 嗯嗯， 13720040058。 对，如果有听众您正打算购入这个新风系统以及净化器的话哈、 哎、 那两个品牌的产品型号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嗯、 那么因为这个新风系统是不包括安装的， 对， 那么来添加我们施总的微信会给你免费安装，安装费大概是在1000块钱左右， 1000块钱， 对对对、 哎、 嗯，那么这个净化器呢，跨年活动价格呢是3999， 嗯， 来添加我们施总的微信会再打一个九折，我的天哪，太合适了哈！嗯，那这样，石总，再把其他活动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好吗？ 好，咱们的主线活动呢是12月30号到1月3号，永宁电器呢万人空巷新年狂欢，全场低至5折，啊、购家电抽大金条， 嗯， 满额就是送现金，每3000元即送600元现金券。 嗯 啊、套购送好礼，比如说我买了电视，买了冰箱，买了洗衣机，或者说我买了2台电视，啊，等等，就是，成套成套的，不一定非得说不同， 嗯嗯、 啊，这过年了嘛，然后呢，我会再额外给大家送一些礼品，比如说，满9999元送价值999元的这个32的电视，这个32的电视呢。正常在网上或者说在某大型电商网站，它的价格呢没有低于999元的，即便它做活动。那咱们呢， 嗯嗯， 永林的32寸液晶电视是多少钱呢？是799元的抢购价， 嗯， 啊，其实这个呢也是我刚才说了不再限量了，在活动期间啊， 是， 然后这个呢，嗯，是满19999元送3999元海尔的反渗透净水机一台， 嗯， 然后呢，满5999元，满59999元呢，可以送咱们，一台这个瑞士的 TDB 这个 净化器 、 嗯， 这个型号呢是550啊，然后它的价格呢是13800元，这个呢也是随便您可以上网上，或者说上某大型电商网站。可以拿出手机查一下，它的价格就是13800啊， 嗯， 然后凭购物小票呢，可以抽取10克的这个大金条啊， 嗯， 这个呢是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放到这儿的，然后抽取的这个顺序还是跟之前一样， 嗯， 您只要在这儿了，然后我们这个时间开始之前，您呢填写您的信息放到咱们的抽奖箱中，然后呢同一时间段我们进行抽奖，公平、公开、公正。保证这个金条肯定是会被抽出来，然后您有没有这个运气就要看您了。 嗯，而且这是无门槛消费的，比如说你花了200块钱也可以来抽。 对， 我打算就去买一个这个，40升的电热水器，499，抽一个大金条回家。对，我看到这个宣传页哈，这是 LG 品牌的5公斤的洗衣机， 嗯， 原价呢是4299，那么活动价格呢是2999， 对， 便宜了1000多块钱呢。 嗯 嗯，以及这个海信的55寸的电视， 嗯， 原价呢是5999，活动价格呢是5199，都是便宜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还会满3000送600，以及 嗯 送各种各样的小礼品， 对， 折扣价非常非常的大， 对，我呢就是其实我是来自农村，然后呢我家里边呢这个一到过年呀，啊，逢年过节就我就有那种情怀，哎，我们该去买一些东西了， 嗯， 然后购置一些 新的，嗯，去办点年货， 购置一些新的东西，嗯，然后所以呢也是我现在这个在做这个电器，那么在现在跨年嘛，我就想着

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那么这一时间呢，感谢所有听众的留守和陪伴，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这里是有机生活正在直播，我是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永林电器的徐总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啦，也是来宣传本次跨年的活动，力度非常非常大哈，徐总。 对，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那么这一个呢是飞利浦的彩电是吗？ 对，飞利浦彩电啊，它的型号呢是55寸的，那个 PUF6250。咱们的原价呢是5699元，永林跨年活动价呢是3899元， 便宜了1800块钱。 对，便宜了1800。然后呢，咱们的 LG 的彩电呢，我再介绍一款 LG 彩电呢是，这个型号呢是55寸的，UGO6500。然后呢，它的主打呢是 IPS 硬屏、4K 超高清全智能系统。然后这个呢，这个机器呢，某大型电商网站呢，现在呢是5999元。那永林跨年活动价呢是4999元。 天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说是零利润了？ 是这样、啊， 是赔钱呀？ 是这样，这个，因为我们这次呢来做活动，这个呢其实是什么？这个就是，我就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咱们广播959电台呢，了解、熟知啊、认识到永林电器，然后呢，我们呢把这个当成做广告，我们把价格做下来，把口碑做上去，然后让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到永林电器从始至终就不玩虚的，然后所有的东西正常的厂家该怎么保您继续找厂家保，有什么问题直接找厂家，厂家不给解决可以找我们，但是呢我们也经常会做像之前前几次做的，我们可以做只换不修， 只换不修， 对，也就是一年之内，如果您从我永林电器购买的这个商品呢，坏了，只换不修，这个都是我们厂家给我们足够的支持。 比如说，我买了这个彩电回家了，一年之内有问题了，只换不修，给我换另一个新的来。 对，相同型号。 这是很多家卖场是没有这样的活动，人 是 只是一年保修，我们这是一年保换。对，只换不修。而且刚才石总介绍这两款电视，一款是飞利浦55寸和 LG 彩电55寸，同样是来添加微信可以享受活动价格再打9折这样的一个优惠，折上折的优惠哈。 对，没错。刚刚呢我看了一下手机，然后呢我发现刚才我做完这个节目啊，这个 TDP 的那个庞总呢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他给我发信息，然后说得知我在做这个活动啊，然后说那个，本来是这个活动价就是给咱们单独支持的一个，然后呢，又说您要是再送的话，再打个9折，他真的包不住。我说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由我商场统一来做，这个没有关系。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手机啊，有三个朋友加了我，一个是开心每一天，然后一个是。他的网名叫草原一只狼，还有一位朋友呢是双面胶啊，他们三位呢，就是刚才我只是介绍了新风和净化器， 对， 然后其中这两个人呢，有两个人呢是选择了这个净化器，就是他在问 TDB 说这个在网上也查了一下，确实是在卖6499，说你们那儿真的是。3999元吗？我说是，然后呢说，那我这个算不算再打9折这里边呢？我说放心， 只要你加了，我们就是绝对是实在的。 对， 既然我们说出去了，就一定能做到。对， 我的手机号我再说一下，我的手机号呢是13720040058。13720040058。 对，我来去说一下这两款电视哈，一款是飞利浦55寸的。某电商呢是卖5699，而我们的跨年活动价格呢是3899。如果您再来添加我们石总的微信，那么再打一个9折。 对，活动价。 等于是， 3500块钱就能买这么一个彩电了，55寸的，天哪，太合适了。这一款 LG 的彩电呢，某大型电商呢是5999元，而我们的活动价格呢是4999。如果你添加微信的话呢，再打个9折。 对。 折上折的优惠也太难得了， 499元。 对对，微信号呢是13720040058，13720040058。同样的，我们在12月30号到1月3号之间，我们这个新年狂欢这个跨年活动，20块钱抵200，满3000送600，以及套购这个家电送礼品这样的活动还是在继续的哈， 一直在继续。 嗯，而且凭购物小票抽大金条，而且还是无门槛消费的。 对， 只要你买电器了就可以来抽。 这个放心。 嗯，如果你幸运好的话呢，比如说我买一个非常便宜的，买个电水壶，买了一个这个电烤箱，再抽个大金条，那你岂不是赚大的了？ 就可以再去抽个别的奖了。 对， 比如说买个彩票。 对，没准也中奖了呢。 对， 好，这里是有机生活正在直播。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稍后呢石总还会来把这个活动以及还有什么样的活动政策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也请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5，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5，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高人气车型远景新帝豪百万款，综合靓丽8000元，新博瑞享18期0息，置换补贴最高享7000元，轻松贷贵及时。沃德龙鼎品鉴热线8030-8588。 把握 BX5 德国劲锐轻奢 SUV， 荣膺德国红点大奖，更有 2.0T 澎湃动力及 4MAX 智能全时四驱系统，让您驾驭质感。详情请致电北京庞大宝沃 4S 店010-6736-5661。德国宝沃源自1919。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了时间，看我们晚睡前身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唱歌 能任你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恋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 来自老狼的《爱已成歌》，这里是有机生活正在直播，我是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永林电器的石总来跟我们听众分享的是明天12月30号到1月3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跨年的活动，非常非常的合适，可以说是在你购买家电的基础之上打一个折上折的优惠哈。那这样石总再把这个活动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好，咱们这个活动呢是跨年活动，然后12月30号到18年的1月3号，永林电器呢，这个万人空巷新人狂欢全场低至5折，购电器无门槛就可以享受抽金条这个活动，然后套购送好礼，这个满额再送现金，就每满3000即可送您600元现金券。 嗯， 我这个现金券呢是当天就可以使用。啊，当天就可以使用，虽然说不能使用在返这个券的机器上，但是可以使用在我卖场的任何机器。 对 啊，比如说我的那个，还有几款我是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特价机啊，就是32寸的液晶电视，咱们永林活动跨年价是799元，然后40升的电热水器呢是499元，像九阳的这个电烤箱是199元。美的的20升的微波炉呢是299元， 太合适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全网最低了。对，非常非常低的价格，九阳电烤箱在199块钱，美的20升的微波炉299块钱。 对， 你买一个这个，万一抽个大金条，我的天哪，赚大发了哈！那不是赚一星半点了，是不是？ 是， 没准哈，幸运就在你的身上。也希望所有听众，如果你正打算购入家电的话，那么明天到1月3号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日期选择，因为正房价嘛，对，马上过年了，去买点。配置点新的这个家电年货来过年，而且呢还会满额送600，满3000送600，这种套购还会送你一些好礼，金店也会有好礼，而且还有这种超低的爆款机的价格等待着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哈。那么如果听众感兴趣的话呢，不妨明天或者后天到店去进行咨询，各种样的价格低至0度，非常非常的低。好，刚才呢石总也介绍了有5款的这个机器，第一个呢是新风系统哈，说是全网价格呢是在18,980块钱、那么永林的跨年活动价格呢在14,999，将近便宜了4000块钱。那么这个来添加我们石总的微信，会有免费安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因为购买新风系统安装费是不给包含的，对，都是要自己再花钱去安装的。那么你正打算 买这一款新风系统的话，来添加我们石总的微信，会给你免费的进行安装。电话呢是13720040058，13720040058。那么这样，石总，您再把剩下几款的彩电以及净化器再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好，咱们下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净化器。净化器呢是，这个净化器呢是来自瑞士的，TDB 品牌的名称叫 TDB， 型号呢是450。它呢除了传统的，除 PM2.5 除甲醛之外呢，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杀菌，它是能够达到医药级，就是医用级杀菌。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像幼儿园，像一些医院，都会选择这个一个比较安静、比较清洁、比较这个干净的一个空间，然后给到咱们的一些这个患者，给到咱们的一些那个小朋友们，然后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那么这款机器呢，也很适合在家里用啊。那个目前呢，某大型电商的价格呢是6490元啊。咱们如果说这个手里边方便看的话，也可以随便上网查一下。永宁跨年活动价呢是3999元。飞利浦的彩电呢，55寸的，型号呢是 PUF6250。咱们这个机器的原价呢是5699元，而永宁跨年活动价呢只需要3899元。 而且来添加微信还会有折扣价格。 对，添加微信有折扣价格。我的微信号是手机号13720040058。13720040058。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两款机器，然后一个呢是刚刚说的。然后呢 ，LG 彩电55寸的 UGO6500，某大型电商网站卖5999元，而永宁跨年活动价呢只需要4999元。这个呢是它的卖点呢是，或者说它的功能吧，就是 IPS 硬屏、4K 超高清全智能系统。像很多品牌，这个它的相同的，就比如说都是55寸，那还分，我有55寸最便宜的，可能只需要2000-3000块钱， 2000多块钱。 当然还有很多的，它是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啊， 对， 然后 更高清啊，性价比更高啊， 这款机器呢也是可以说全网比、全程比都没有问题。 然后价格最低。 对，然后下面呢就是咱们国产的一个品牌，我只提一个。创维这个品牌呢，它是一直在做电视起来的，它的电视的技术也是比较不错的。65寸的65G6A， 然后它是 4K 超高清20赫人工智能广色域技术，极限超薄只有4.5厘米。某大型电商网站呢是6999元，而永宁跨年活动价呢是5999元。 便宜了1000块钱。 对，同样的，加我的微信号，一样的是可以在活动价的基础上 再打个折， 再打个九折。 对，再打个九折，等于就便宜了，又便宜了600块钱。 对，599。而且每年呢，这个想起小的时候，家里边呢。那个时候就是父母会带着，哎，咱们去赶集或者去哪块，咱们这个试试手气，然后就是抽奖嘛。 对。 所以呢，您不管是在永宁电器买了任何一件您心仪的，不管这个物件呢 是 大是小，是多是少都没关系，您都有机会进行抽奖。抽奖呢是现场咱们将自己的信息填好，放到咱们的奖箱。然后呢，现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去进行抽奖，肯定是会抽出你，会抽出您 这个幸运的，对。 对。 说明了，如果有听众您正打算购入家电的话呢，那么明天起到1月3号，永宁电器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各种品牌的各种电器都是打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折扣价格，而且呢还满3000送600，满6000送1200，这样的现金券可以当场来进行使用。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拿这个钱去买小家电呀，也可以在你买一些贵的家电来

分手的站台。